我而家身处嘅咧就系香港坟场，咁咧佢就系亚洲目前为止咧少数仅存咧保存咗欧洲十九世纪花园坟场建筑风格嘅一个地方。当时欧洲兴起咧就系话将坟场变成系一个花园，俾大众咧可以入嚟一家大细可以享用嘅。咁所以咧，大家见到除咗有呢个喷水池之外咧，附近亦都有一啲参天嘅大树，我谂超过一百年。探险队1842，同大家一起寻找真正的香港历史。 好，欢迎今天回来解围，我们九西宝书马后炮， 继续讲， 继续马后炮。我首先马后炮先啦，我成日觉得咧，九龙西选举咧，我哋先天已经不足噶啦。 嗯。 点解先天不足呢？我形容为咧，即系 冇乜装脚， 一路九龙西有呢个规模及系统嘅地区服务嘅政党咧，就得民协啫， 敝 党 系工党， 工党 就即系 公民党，呢啲大啲嘅政党啦，我哋冇乜整体嘅长期地区服务， 少啦，又唔系冇啦，即系公民党又有啲啦， 少啦，但系即系佢自己都系自己区议会选举范围里边啦， 系咯， 系嘛。即係你話袁海文緊有啦，我都過去幫佢講講座講唔少啦。咁但係咪又係局限喺射小龍咯？係嘛？即係佢唔會放射到出去長沙灣、元洲村咁樣，咁佢唔會去到嗰啲地方㗎。 區議會議席唔多就 係啦，冇錯。所以一路咧，泛民嗰個光譜咧，喺呢個九龍西咧， 就少 落地區嘅裝具咧，都係以民協為主。 佢仲要係。即是深水埗長沙灣那裡一堆是 很 集中的， 就算他可能現任的議員是少了，但過往他曾經有過地區工作者，你看看馮檢基他今次拿出來的直花的碼頭那些，全部都是前區議員來的，是吧，很多是這樣的，就是說他那個裝腳的程度呢是真的在那裡，我們有時候泛民不同的政黨有不同的打選舉的打法的嘛，有啲就講裝腳，有啲就講地區服務，有啲講形象，係嘛？咁似乎咧，我哋響九龍西咧就少咗一份，少咗份地區網絡，係嘛？咁你冇咗地區網絡咧，呢啲網絡票咧好緊要嘅，係嘛？咁所以我諗，即係各個政黨可以，即係我個預見啦，我覺得，即係你唔做地區網絡。你又怎樣可以穩固到個選舉呢？即是你走落區度，你不識人的喎。怎麼搞啊？ 做又不是不做的，不過你打得贏咯。 資源啦，最重要資源啦。無情白事，一個泛民政黨，你又不是有志在那個區議會選舉度出選，是吧？你不會無情情走落去那個政黨，就那個地區度做嘢啦。因為我哋不是不想去服務啲居民， 是 冇資源喎。係嘛？所以我誒希望啲市民要體諒我哋咯，即係我哋唔係，唉，你哋落嚟乜都冇做過， 係嘛？ 就去投你啦咁。其實第一嗱，首先唔係乜都冇做過，不過咧，可能做嘅嘢咧，就大家留意唔到，亦都我哋做得比較規模細同埋資源少，係嘛？即係你問我嚴格上嚟講，18個區我都去過曬講講座㗎。起碼我都講過啦，係咪？即係我都有動員我認識嘅九龍西居民去做啦，係嘛？即係我諗我都係其中一個會識到啲人嘅，因為我識啲法團一個可以同我擸好多個出嚟㗎嘛。 係 咁但係始終我哋嗰個服務唔夠長期啦，係嘛？亦都冇可能專注啦。你唔好只有個人可以18區都專注啦，係嘛？即係我哋都係做過，亦都有即係通常。找到我哋啲法團，我哋可能有密集嗰幾個月，好 密切嘅聯絡， 跟住佢理順咗啦，咁我哋可能可以 少啲聯絡 啦咁樣。咁所以呢個我諗係九龍西同香港島同埋同嗰次新界東嗰啲分別咯。所以你見311嗰陣時咧，唯獨是都係九龍西脱腳就係、呢個都係其中一個原因嚟嘅，我相信。其中一個原因嚟嘅，因為我冇地區網絡啊嘛。 其實我哋全香港嚟講咧，民主派嘅網絡啊，梗係弱啲嘅。咁九龍西咧又唔係冇，不過佢分得散。 嗯。 話緊係嗰陣時311咧，我同你都係港島區裝腳啦。 嗯。 咁佢成個地理好簡單，即係其實係即係由東至西向南就一個 T 字咁樣，咁就搞掂㗎啦嘛。 係。 哇！九龍西係即係一個大平地。 嗯。 各區嗰個情況好唔同，地形好唔同，同埋個貧富懸殊好犀利。即係你香港島咧，就係唔係話個個都有錢，但係唔會差咁遠。 係啊， 因為好似話而家最貧窮人口喺深水埗。 嗯， 即係變咗。 你好簡單啫嘛，四小龍行過兩條街就係啲屋村。 係啦， 係嘛？你四小龍好明顯係即係新興嘅中產區啦。 咁變咗一睇啲票數咧，嗱，即係當然選舉係講大形勢啦，但係一個大形勢冚落嚟，你譬如話有些人說仁哥那個基層形象比較重，講勞工權益， 那 你去到九龍西呢，是有些人很瘦的，說真的，因為我們有幾區呢是看到呢我們贏那些票起了票的，那最神奇呢其實是啟德，那個是啊，在 啟德不是我都輸嗎？ 我們 起票啊， 但贏即係輸少咗嘅。 嗱，係咁樣啊，啟德北咧，即係其實我哋係實際多咗，即係我按咗比例， 比三一多咗嘅。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咁呢個咪就係咯，嗰時有提到一點就係、嗰時有啲人事後嗰時鬧啊，姚國士冇落去宣傳啊嘛。 嗱，啟德北咧係我哋民主派得票多咗。但是建制派得票沒有減少，那這個是看到我們 是有做了東西，那我想即是講選情呢，即是大環境要講，但是呢其實我們在社區裡面怎樣做那個社區，我們做裝腳的有沒有盡到我們的責任，用一個即是適合的打法去打呢，其實對個立法會的選情是有影響的。 不過這裡我提一句啦，我想很多看城寨的觀眾咧都是傾向民主派的，咁可能今次大家都有啲失望啦，亦都可能有啲覺得我都覺得你哋係唔得噶啦，咁啊得，如果真係有啲真知灼見咧，即係不妨咧就攞出嚟傾下。咁但係希望大家留意咧，其實即係我哋係喺地區裏面咧，即係盡力去做噶啦。咁啊，亦都唔能夠話做到加零一，因為根本我哋冇充足嘅資源。即係我即係譬如吳海咁樣，佢嘅資源就係區議會嗰幾個職員，咁佢淨係處理自己個區都危危乎，係嘛，掹掹緊，係嘛，正一樣。 即係我哋盡量係將我哋啲優勢放大佢啦，啲弱點嗰啲即係盡量冚啦， 盡量講。 選舉就為咗係咁啦。 咁今次呢個選舉即係啱啱完啦，即係我哋自己都喺度。反省緊，咁有幾種嘅，即係譬如對於馮檢基嗰個態度，咁我哋係一路咧就即係唔想造成一種鬧交嘅印象，咁所以咧係好長時間咧，即係我哋對於馮檢基嘅好多對我哋嘅批評攻擊咧， 都係隱約， 我哋都唔應啦，即係費事應好似鬧交咁樣，咁呢個係。在檢討裏面是有提出的，即 是不是這樣呢，另一個呢就是提即是對一些叫做什麼焦土啊，射落海那種態度呢，即是焦土呢，我都幾同意一種講法是什麼來的，焦土其實所謂焦土是假焦土來，即是為什麼呢，焦土一般是打仗的時候是怎樣呢，是敵人去到你那個陣地裏面，咁我就燒曬所有嘢，唔會益敵人啊嘛。但係喺即係香港個焦土嘅意思咧，就唔係燒敵人啲嘢嘅，係燒自己啲嘢嘅。嗱，咁即係個意思係有班市民咧係對民主派好失望，或者對於邊個出嚟咧都唔睇好。咁於是咧係有一種好負面嘅睇法。就即係連佢哋都整死埋。 事實。選票一個博弈的 campaign 就已經提不到這個焦土的政策了，根本用焦土政策放下去選舉，根本就不 logic， 唔合邏輯噶， 嗯， 係嘛？阿正講得好啱噶，我焦土我就係燒曬自己啲嘢，等敵人嚟到冇得攞我本身有嘅資源，係 啦，冇攞。 咁而家你話喂，我將我啲票射曬落海，等敵人攞唔到，喂，你射落海啊，連我哋自己攞唔翻，大佬啊，係咪先？即係呢個焦土嘅策略咧，其實我知道咧，特別係城寨嘅觀眾咧，係唔會當佢係啲咩策略嚟嘅，根本就多餘。 嗯， 邊有得焦土噶？你匿埋屋企乜嘢都唔理，你已經焦土啦。其實已經 係啦，咁所以 你唔去投票，你投白票，你呼籲人哋唔好投票。喂，呢啲邊係焦土策略啊？ 焦自己 係嘛？你冇得焦土嘅喎，即係選舉投票邊一焦土㗎？呢個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咧，即係馮劍基嗰個係咪戒票嗰個第一？ 嗯， 我覺得馮劍基講唔係錯曬嘅。 嗯， 即係。票是在市民手啱、嗯，絕對正確、 嗯、 即但是我想大家 recap 即是人是講誠信的、 嗯、 講 check record 的、 嗯、 2015年區議會選舉、 嗯、 馮檢基怎樣批評黃仲琦、啊 嗯、差不多同一番說話 是吧你有馮檢基當時有沒有介意過黃仲琦戒票先、 嗯、 馮檢基當時接不接受選票在人家手黄仲琦嚟系影响唔到冯剑基选情，佢同唔同意先？ 嗯 ，OK， 嗱啱啱先，阿静，你咁样讲得通就得啦。 嗯， 屌冯剑基真系，即系你冇一时一样。 嗯， 系嘛？嗱，我尊重嘅，心平气和去讲。 嗯， 系嘛？你2015年，大家睇翻 check record，、 嗯、 当时冯剑基点样嗌晒救命？ 嗯， 话到阿黄仲琦。点样点样差？ 嗯， 话到黄仲琦点样点样影响到佢选情？ 嗯， 嗱，当时我唔记得佢有冇用过 wording 话佢嚟戒票。 嗯， 我唔记得，但系我好肯定佢有话黄仲琦影响佢选情嘅。 嗯， 咁黄仲琦影响你选情就系得戒票啫嘛，系咪先？ 嗯， 咁我叫人焦土咪又系嘥气。 嗯， 系嘛？咁你今天你出嚟选？ 嗯， 系嘛？事实嗱。邏輯推論啫嘛，我哋唔講咩政見啦，我唔理阿基哥諗住點樣啦。邏輯推論，馮檢基佢聲稱兩樣嘢嘅，第一就係頭先我講過啦，佢話票上選民手舉出嚟係影響唔到大家。 嗯。 第二，佢話今次出嚟係因為不滿泛民冇初選。 嗯。 係嘛？好啦，馮檢基呢個不滿嘅初選呢個嘅諗法。 嗯。 結果佢要訴諸。行出嚟去參選， 嗯， 係嘛？咁即係話佢覺得佢行出嚟參選係可以為冇初選呢件事，佢出咗一口氣， 嗯。 而點樣出到呢口氣啊？要係人輸， 嗯 嗯， 呢個邏輯嚟啫嘛， 嗯。 如果唔係你馮檢基，你認為泛民冇初選，你就應該咧就周圍出嚟遊行示威。去泛民各個政黨度嘈， 其實本身都好怪，因為佢係唔係即係講緊初選係講 Plan A 嗰個啊嘛，冇初選， 你要泛民冇初選愧對於你嘅，你咪逐個政黨去遊說人哋咯。嗱，結果咁嘅喎，如果個個政黨結果都話喂，我哋覺得出地出嚟冇問題，你都要應承嘅喎。調翻轉，當初我哋去決定。你馮檢基2015年選過區議會的選區、 嗯、 都是泛民初到協調的、 嗯、 沒有初選的、 嗯 嗯、 是嗎跟住黃仲琦出來選、 嗯、 你又說 Q 人、 嗯、 即是你不要你自己受害的時候你就自己一套、 嗯、 到你出來搞人你另一套才可以、啊、 另一個馮檢基去造成那個效應是怎樣呢、嗯、今次外面很多人即係講話，哦，你馮檢基啲票加埋李卓人嘅，都唔夠贏。咁嗰個票咧，其實係1000票到。嗱，因為咧，人哋外邊好多選民失望咧，就係、是、睇見馮檢基出嚟咁樣搞咧，就會有種心淡，係覺得你哋喺裏邊咧都係即係鬥嚟鬥去、 嗯， 令到有班人唔投票咧。呢個係真嘅。 嗯 咁呢個當然計唔到幾多啦 嚇。我好唔同意呢個邏輯嘅，不過我知咧，我啲諗法好唔主流嘅呢方面，因為我唔係啲咩。 講嚟聽下啦。 我唔係啲咩選舉專家。嗱、嗯，好簡單啫。如果我係阿基嘅支持者，係、嗯、OK。阿基要出嚟參選，頭先我講過啦。阿基點解係參選啫？ 嗯。 佢想乜嘢？佢就想阿人輸，就話反映到咧，佢嗰、那個 冇初選嗰個理念咧，係彰顯啊嘛。 嗯、 你揾佢哋唔初選，所以你哋泛民就輸，係、 嗯、 嘛？我係馮檢基支持者，以我莊榮輝嘅智慧，如果我係佢支持者啊、 嗯， 你估我投票投邊個？ 哇，好難估啊！ 我要你出人輸，我點會投馮檢基啊？ 係啊， 我要你出人輸 投建制， 梗係啦。喂，如果我真係你出人輸，呢、這個世界如果要你卓人喺1125補選度輸、 嗯， 只有投陳海欣嘅啫。 嗯，哇，咁樣就真係， 嗱、啊，所以我覺得大家計唔到條數噶， 條數計唔到。 嗱，所以我係有呢個概念嘅。 嗯， 我係呢個概念，點解咧？嗱，我第一坦白講，我感覺到， 嗯， 今次建制派冇上次鄭永信喺九西嘅時候咁落力嘅， 係， 所以理應咧。他是應該跌票的、 嗯、 但是他結果不是跌很多、 嗯、 是吧、 嗯、 那你記得、哦、上次姚博士是吧我們當時我們有一個大的問號就是說咦很多可能支持馮檢基沒有出來投票、哦 嗯、 記不記得大家、 嗯、 是吧有這樣的情況的嘛那今次馮檢基出來了、 嗯、 泛民總票數沒有多的、哦、 嗯。 个逻辑喺边度先？ 即系喺翻嗰个铺嗰度。 如果真系有人有啲人支持阿基嗰啲，或者支持或者真系同意阿基个理念嗰啲，佢、 嗯、 要李卓人输咧，佢、 嗯、 只有咁投嘅啫。 系、 嗯， 嗱、這、呢个逻辑，我唔知道我啱唔啱嘅。 逻辑成立，但系系唔系真系咁运作咧？ 有几多人咁运作？因为我相信好多泛民支持者咧，佢系唔愿意投落建制，但系你要记住，呢、這个就系陈海，我成日话佢高强嘅一个位啦。 嗯。 他蛇咬都不認嗱，喺選到之前，他蛇咬都不認自己是建制嘛。 嗯， 咁即係話佢都自己有盤算，就係話佢都想吸一啲泛民嘅飛喎。 嗯， 佢先會咁講噶嘛。喂，我係建，如果我係攞住建制支持我嘅， 嗯， 我老虎蟹都認我建制咧，因為我想佢投票俾我嘛。係 咯， 係咪？佢點解要一路都拒絕認自己建制啊？嗱，其實認建制冇衰噶，因為鄭永信都贏到啦。 係咯， 係咪先？佢要唔認？佢、 嗯、 唔認就可以吸到一啲 阿基嘅票， 嗯， 即係你 我邏輯係咁咯，我邏輯係咁。 嗱，係咪咁運作就嚇、 嗯？ 大家揾 即 係查找下， 各有各嘅理論啦、 嗯。 即係我呢個諗法，我其實一早我都有咁諗法，不過 你好難揾到證據蛛絲馬跡， 係啊，證明 好難，好難 證明唔到嘅。但你真心諗下， 嗯， 你係好，我係阿基嘅信徒， 嗯。 我好想阿基哥佢今次出到口气， 嗯， 你要点做啫？ 嗯， 你要点做啫？咁多啲人投阿基啊，等到佢赢啊！喂，全世界知系赢唔到，包括阿基嘅支持者系嘛？唔好讲笑啦！ 所以咪得两个选择，一系投翻阿基，一系真系投陈海欣啫嘛，系得两个啫嘛，一定唔会投阿仁哥噶， 一定唔会， 系啊，唔会投仁哥，所以仁哥啲票真系少咗咯。不过点都好啦， 嗯。 票真的在市民手的、 嗯、 他們自己決定我們自己吸引不到多人投自己、 嗯、 令到輸了、 嗯、 都是我們自己站、 所以是這個是、我們落選了之後呢我們最重要深刻去檢討啦因為剛才講的一大堆原因怎麼都好、 嗯、 其實如果、所有選民都是、去即係切實咁樣去思考，其實投票係好重要嘅一回事咧。個、 嗯、 投票率就唔應該係咁嘅，係、 嗯、 啦，因為即係唔可以淨係怪嗰個落雨，落雨當然有啲影響啦。但係即係、如果大家真係記得，即係嗰次太古城啊，2016年投票，個、 嗯、 票站半夜三更。都未搞掂，大家仲係企喺度企幾粒鐘咁樣去，覺得嗰票好緊要嘅時候咧。即係就唔應該投票率係咁咯，咁我哋一路民主派又係啦，靠嗰個投票率高去贏噶嘛，因為我哋一開始又講我哋冇嗰啲裝腳，冇咁大勢力，靠嘅就係靠大家嗰個意識，覺得嗰一票咧係重要啊，係對個時局有啲影響嘅咁樣，咁在16年之後即是連續發生很多事啊咁有些是我們自己民主派裏面有些事做得不好、 嗯 啊、譬如說有些票又沒有去投有些、要開會的又甩了腳咁樣那些啦咁、嗯、有些說話不應該講又講了有些姿態不應該做又做了咁、 嗯、 我們覺得呢是有很多這一連串 嗯， 即係再加埋散運之後嗰啲無力感啊，有啲焦土嗰啲咁嘅講法，加加埋埋，其實好多我哋 做街站或者人在街上面聽到很多其實不關人的事啊，有些是即是你罵外鴻居港權，你還可以說是即係喺個電視辯論或者建制派係咁樣推到，即係出翻嚟落咗阿仁嗰度，有好多其實係對於整個民主陣營嘅一啲睇法都講咗出嚟。咁呢啲咧，其實就我哋唔單止係工黨，我哋即係大家坐喺度咁多位嚇，民主黨好，邊個民主政黨派系都好咧，係大家一齊咧係要有個反思，因為今次阿仁出嚟咧。講真的，不是為工黨那麼簡單，亦都不是為了小麗那麼簡單，因為出來我們講的一直是為民主派爭回整個陣營，所以大家都很落力啦，結果輸了，亦都是我們整個陣營一起去承擔，接下來就當然是阿仁小麗團隊首先要開始檢討，另一個呢都希望同唔同黨派一起 我都講全面都要檢討㗎喇。 我都知道民主黨內部都好快有檢討，好似呢兩日裏面都有檢討㗎喇。 應該唔係一樣，遲啲先啦，我哋 即係逐級嘅， 我哋自己有選舉呀， 即係逐級嘅檢討嚟 改選呀，我哋都係 嘛， 我哋應該要改選，不過應該主席人選都冇點變嘅。 咁都真係需要因為市民對於我哋成個民主派嗰個形象咧，係好耐咁積累落嚟啊嘛，即係老一輩有老一輩嘅形象，可能佢由八八直選開始，有啲就八九民運開始，咁有啲就 零三七一 係啦，跟住有啲就散運，咁唔同時期嘅理解有唔同 嘅，三個十年代嚟㗎啦， 係啦係啦，咁我哋民主派講。民主運動今日我哋面對一個咁勁嘅威權打壓落嚟，我哋可以點樣去面對同埋向選民係講啲乜嘢咧咁樣？因為而家譬如即係大家見到嚇、深圳河以北嗰啲勢力咁大咁樣冚落嚟，即係我哋以前嗰種建設民主中國嗰啲係即係變得好遙遠，同埋喂大佬你一係講你老土，一係講你講啲嘢冇用，咁我哋亦都唔會放棄對於六四嘅立場， 冇錯。 咁呢啲我哋唔單止對年青要解釋，對八九支持我哋嘅都有解釋，因為真係咁多年，我哋仍然係處於劣勢，而且喺好多地方我哋更加之劣勢。嗱，我哋睇到一樣咧，係敵方咧開始。用一啲嘅手段咧，唔係咁老土核突啦。以前我哋一講建制蛇帶餅啦，機器勁啦，咁呢兩樣佢亦都繼續做，但係佢哋更加多嘅一啲手段係乜嘢咧？嗱，譬如臨投票之前，見到通街橫額，即係咩做議員為咗98,000啊，咁啊招討咗佢咁樣， 係 即係嗰種。是很多條橫額咁樣喺街做，係肯定係有系統咁樣。 其實即係我永遠覺得咧，嗰啲叫人唔好投票啊，叫啲人招討嗰啲咧，其實呢啲係幫緊建制派助選啫嘛。因為呢啲説話咧，嗰班建制派支持者咧，係唔會執行噶。 系啊， 佢唔会因为哦，大家咁衰，我哋都招讨啦，但系我系建制派支持者，对唔住， 佢哋唔 从来冇，即系所以你叫啲人招讨咧，你只会唤醒到一啲。即係我哋有思考能力嘅泛民嘅支持者，佢會真係思考。佢如果係真係當時俾你呢個嘅概念蒙蔽咗咧，一鍋熟啦，由得佢啦，係嘛？咁就一定係泛民輸咯，因為建制係唔會聽佢講嘅招討噶嘛。你問嗰啲阿婆咩招討啊？嚇、啊，純粹 泛招， 所以即係敵方嘅陣營咧，佢係逐。睇嚟睇住，因為我哋輸唔係輸單一個原因嘅，一定係有好多層，即係譬如無力感嗰一層幫你削咗佢，焦土嗰一層幫你削咗佢， 每個原因一次， 係啦，愛用居港權嗰度削咗佢，你爭取最低工資又削咗佢，搞勞工權益得罪老細又削咗佢，對民主派有啲嘢失望又削咗佢，第二個講嘅又歸落阿仁嗰度又削咗佢。 啊、或者是有些、政党里面不同人士讲的说话、嗯、即是跟我们有些偏差的，他又勾出来然后放大、 嗯、 他说这个不是个人讨论来的、嗯啊、这个不是个人意见来的、嗯啊、这个是跟李卓人是有矛盾的，你怎么解释先？喂大佬，即是 他每度介这么一点呢，其实即係其實選民好多時係唔會記得咁多嘢、嗯，但係有個印象咧、嗯，就覺得你喂好唔掂喎。 所以你睇翻三一一同埋今次一二五嗰個補選咧，香港紅西建制派兩次都獲得二連勝咧，其實有一個睇、 嗯、 到個公式咧、 嗯， 就係佢揾啲超級新人出嚟， 係冇嗰個包袱， 冇包袱嘅， 冇背景啊，冇印象啊， 直情嗰個人。 白白正 系啦， 即系冇 你想拿佢把柄，唔知点拿， 系啦，冇 嘢。即系只要佢冇行过出嚟做错嘢，总之嗱，唔好佢唔需要得你欢心， 系 佢只要佢唔黑你憎， 嗯， 系啊 ，OK， 佢目的系咁啫。你试下佢哋抄翻啲黑人憎，唔好讲边个系份嘢，抄翻啲黑人憎出嚟同你选， 嗯， 系嘛，即系阿朱根嗰啲翻山嚟同你选啦。嗱、嗯，你朱根落去同同入边个选一样输。系嘛？因为有 check record 啊嘛、 嗯， 所以任何而家似乎对建制派嚟讲，因为佢嘅机器揿着咗咧，就系咪都投票嘅？ 嗯， 咁对于佢嚟讲，呢啲单对单嘅对决咧，似乎冇 check record 嘅人嚟讲咧，对佢 有 着 数啊， 系嘛？但系我哋就惨啦， 嗯， 即系两面都难， 系 冇 check record， 又话你冇经验，系嘛？ 有 record， 有 record， 有数嚟， 又喺度系咁鸡蛋里面挑骨头，即系有嘢讲就夸张去讲。冇嘢就屈你有份講，係、嗯、嘛？即係咁啫嘛嚇。 同埋佢建制今次係差唔多一個特首級別選舉嘅嘢嚟，因為佢出埋啲高官啊，或者大廈嘅燈飾， 嗯 啊，同埋嗰個殯儀館落嚟嗰大幅橫額， 幾恐怖其實。 嗰啲即係你恐怖一回 事。我其實有考慮過去睇嘅。嗯、哇！啲弄咗佢特別乜鬼？ 即係你話恐怖一回事，佢有理冇理，即係總之出咗先，係咪先？同埋你諗下，佢做健康大事之前已經係鋪天蓋地。 嗯， 咁其實你睇翻佢即係嗰人力物力咧，真係選特首咁樣選。 我最記得咧，我帶住幾個我哋同事咧、嗯，就去嗰晚。助選我哋喺呢個馬頭圍嗰頭，咁、 嗯、 啊，跟住咧就我哋遇到阿火影， 係， 咁啊同埋阿象爆， 係， 火影同阿象爆咧就喺度噏啦，咁噏咩咧？佢哋啲口號好機械式噶嘛，佢哋但係真人講嘅，佢、 嗯、 就話：我哋只談民生，政治擺埋一邊， 係啊， 好似我講呢啲， 係啊， 跟住我啲同事咧，即係我哋啲地辦同事嚟嘅喎，做義工過去，佢、嗯只談民生，唔談政治。 嗯， 咁點解冇七天侍產假？民機會嚟咯。跟住佢話：陳海欣有專又咩係傳媒嘅專業。 嗯， 佢獨立有見地， 九唔搭八嘅。 跟住我當時身邊又企咗阿黎廣偉。係，你獨立有見地，頂你抄功課喎、 啊。咪如果我要。夾佢咧，佢仲有嗰個最低工資，唔係標準工時咧，提都冇提， 係咯，即係所以咧，有陣時冇辦法啦，我哋冇可能好似佢咁，每個位有個好靚嘅音響， 嗯， 每個位嗰個法團個商場借個位俾我企，落雨都企、嗯，我哋個個就揼住雨喺條街度，阿火影就著住雨褸擔住遮，企喺個有瓦遮頭嘅位置度，係嘛、嗯？喂，我哋又飢寒交迫， 係 嘛？所以咧，我哋。都會反映個事實出嚟。 嗯。 我哋同阿正，我同阿正嘅諗法同幫人一樣，我哋一定會做好啲。講真，今日雖然呢個題目咧，可能大家覺得我哋同解圍冇乜關係，或者甚至乎你覺得頭先我哋嗰個鐘頭講得好悶。 嗯。 但係對唔住，對於我哋三個嚟講咧，頭先嗰啲説話咧係不吐不快。 因為我哋解圍講居住權利啊，講好多市民嘅權利， 即 係 業主嘅權益啊。 係啊，其實係同嗰個。政治是很大關係 的， 講真，即如果一個不廉潔、不清明的制度，你這些圍標的事其實是不斷發生，其實我們做了這麼久，有時候我們即說得很客觀，其實很多掠業主權益的是有建制背景的，不過我們不會集集地說，即這麼說也都是即 有些以偏概全，但是事實上真的，因為你拿最大著數呢，挨埋 嗰啲建制嗰度咧係最容易攞到，而佢哋亦都係好需要更加多呢啲票。 總之咧，希望睇過今集咧，大家就即係知道我哋其實都諗緊辦法啦，點樣去到壯大下民主派嘅聲勢啦，吸引多啲市民支持我哋民主派啦。咁所以睇到即係我知道成就好多有真知灼見嘅觀眾嘅，可以俾啲意見我哋，好唔好啊？咁我哋今集發完牢騷啦，好嘛？馬後炮完啦，好唔好？咁下個禮拜我哋有好多個案積存住要處理嘅，就會同大家傾下，好唔好啊？ 好， 下星期見， 下集再見， 拜拜。好多香港人为了买层楼建立自己的安乐窝，可能要劳碌一生，每个月供楼和交管理费已经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近年屋苑招标维修工程和采购服务出现围标或者疑似围标的个案，这些个案里面小业主饱受到管理公司、承建商、大业主、业委会甚至乎法团的重重围困。咁究竟点样睇住自己嘅荷包呢？睇解围，我哋帮到你。